资治通鉴卷第250，唐纪66。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上。咸通元年春正月乙卯，浙东军与裘府战于桐柏灌前，范雎直死，刘晴仅以身免。乙丑，府率其徒千余人献善县，开府库，募壮士，众至数千人，越州大恐。时二浙九安人不习战，甲兵朽钝，县卒不满300。郑之德更募新卒以益之，军力受禄，率皆得孱弱者。知得前子将沈君纵、副将张公署、望海镇将李圭将新卒500及裘府。二月辛卯，余府战于善溪，贼设伏于三溪之南，而阵于三溪之北，永溪上流时可射，既战扬败走，官军追之，半射绝拥，水大至，官军大败，三将皆死，官军击尽。于是山海诸道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，众至3万，分为32队，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王，永历推刘庆、刘从简，群盗皆遥通书毕，求属麾下。府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，改元曰罗平，铸印曰天平，大聚资粮，购粮工，置器械，升镇中原。丙申，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真陵，庙号宣宗。丙午，白敏中入朝，坠壁伤腰，监狱已归。郑之德雷表告急，且求救于林道。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400人，宣赦遣牙将白从将300人赴之。之德使令屯郭门及东小江，寻赴赵桓府中以自卫。知德愧之，比杜之常愧多13倍，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。宣润将士请土军围岛，以与贼战，诸将或称病，或佯坠马，其肯行者比纤腰直脊，竟不果浅。贼游记至平水东小江，城中市民楚州果粮夜作待旦，各谋逃溃。朝廷知之得懦怯，亦选5将待之。夏侯资曰：浙东山海幽阻，可以济取，难以立功，西班中无可与者。前安南都护王氏虽儒家子，在安南微服华夷，名闻远近，可任也。诸相皆以为然，遂以侍为观察使，征知德为宾客。三月辛亥朔，侍入队，上问以讨贼方略，对曰：但得兵，贼必可破。有宦官侍策曰：发兵所费甚大。是曰：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，兵多贼速破，其费省矣。若兵少不能胜贼， 严隐岁月，贼势益仗，则江淮群盗将风起应之，国家用度尽仰江淮，若阻绝不通，则上自九庙，下及十军，皆无以供给，其废岂可生计哉？上顾宦官曰：“当与之兵。”乃诏发中武、义城、淮南等诸道兵受之。求府分兵略取婺州，婺州押牙防治，散将楼增，衢州石将方景深将兵俱险，贼不得入。又分兵略明州，明州之民相与谋曰：“贼若入城，妻子皆为租海，况货财能保之乎？”乃自乡帅出财募勇士，置器械，树栅、浚沟、断桥为固守之备。贼又遣兵掠台州，破唐兴。己巳，府自将万余人掠上虞，焚之。癸酉，入余姚，杀成卫，东破慈溪，入奉化，抵宁海，杀其令而拒之，分兵为象山，所过伏其少壮，与老弱者柔剑杀之。即王室除书下，浙东人心稍安。求府方与其徒饮酒，闻之不乐。刘往叹曰：“有如此之众而策划未定，良可惜也。今朝廷遣王忠诚将兵来，闻其人智勇无敌，不四十日必至。”兵马使以即引兵取越州，平城郭，据府库，遣兵五千守西陵，寻浙江筑垒以拒之，大及州建，得建则长驱进取浙西，过大江，掠扬州货财以自食，还修石头城而守之，宣西、江西必有响应者。遣刘从简以万人巡海而南，袭取福建，如此则国家共富之地尽入于我矣，但恐子孙不能守耳，终无身保无忧也。府曰：“罪矣，明日议之。”往以府不用其言，怒扬罪而出。有进士王禄在贼中，贼克之。禄说府曰：“如刘副使之谋，乃孙权所为也。彼称天下大乱，故能具有江东。今中国无事，此功未易成也。不如拥众据险自守，陆耕海隅，即则逃入海岛，此万全策也。”府未试，犹豫未决。夏四月，市行至市口，义城军不整，市欲斩其将，久乃视之，自是军所过若无人。至西陵，求府前使请降，是曰：“使必无降心，直欲窥无所为，且欲使无交代耳。”乃谓使者曰：“府面父以来，当免而死。”以谓事入越州，即交政，谓政之德置酒曰：“事主军政，不可以饮，监军但与众宾尽醉。”待夜既已逐， 曰：“事在此，贼安能防人乐饮？”丙申，见知德于远郊，复乐饮而归。于是始修军令，稿馈饷不足者息矣，称及握家者齐矣，先求迁职者莫矣。贼别帅洪师简、许慧能率所不降，是曰：“汝降是也，当立孝以自义。”使率其徒为前锋，与贼战有功，乃奏以官。先是，贼谍入越州，军吏逆而印伺之，文武将吏往往前与贼通，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，或诈引贼将来降，实亏虚实，城中密谋秉语，贼皆知之，是因察之，悉捕索斩之。行将吏由横滑者，沿门进，无宴者不得出入，景夜周密，贼始不知我所为矣。是命诸县开仓廪以镇贫乏。或曰：“贼未灭，军时方急，不可散也。”是曰：“非汝所知。”官军少祭足，是曰：“吐蕃回鹘，必配江淮者，其人习贤祖，便鞍马，可用也。”举及府中，得萧剑者百余人。鲁九击旅，所部遇之无状，困馁甚。是既靠饮，有周其父母妻子，皆泣拜欢呼，远孝死，悉以为祭足。使祭将石宗本降之，凡在馆内者皆视此极之。又奏得龙背剑马200匹，于是祭兵足矣。或请为封岁，以凶贼远近众寡，是笑而不应。选诺族使乘剑马，少与之兵，以为后继，众怪之，不敢问。于是越诸营县族及土团子弟得4000人，使岛军分路讨贼，府下无守兵，更集土团1000人以捕之。乃命宣摄将白从、浙西将林茂贞率本军，北来将韩宗正等率土团和1000人，石宗本率骑兵为前锋，自上虞取奉化，解象山之围，好东路军。又以一城将白宗建、中将游军楚、淮南将万林率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，号南路军，令之曰：“无征险役，无焚庐舍，无杀平民以增首级，平民协从者目降之，得贼金帛，官无所问，俘获者皆越人也，视之。”癸卯，南路军拔贼卧州寨，甲申，拔新昌寨，破贼将毛应天，进拔唐兴。白敏中三表辞位，赏不许，又补缺王普尚书以为：“陛下治理之初，乃宰相尽心之日，不可暂缺。”敏中自正月卧病，仅4月矣。陛下虽与他相作语，未尝三客， 天下之事，陛下常暇与之讲论乎？愿听闽中罢去，言访硕德，以资聪明。即有贬普为阳宅令。普归之六世孙也。五月庚戌朔，己世中正公于封还贬普敕书，上令宰相议之。宰相以为普亲闽中，竟贬之。辛亥，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济于宁海。戊午，南路军大破贼将刘网、毛应天于唐兴南谷，斩应天。先是，王氏以兵少，更奏发中武义成军，即请昭义军，赵从之。三道兵至越州，是命中武将张殷将300人屯唐兴，断贼南出之道。义成将高罗瑞将300人，亦以台州土军，径趋宁海，攻贼巢穴。昭义将斜跌魁将400人，亦东路军，断贼入明州之道。庚申，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油镇，贼入永西洞。戊辰，官军屯于洞口，贼出洞战，又破之。己巳，高罗瑞袭贼别帅刘平天寨，破之。自是诸军与贼19战，贼连败。刘网谓求抚曰：“想从吴谋入越州，宁有此困也？”王禄等进士数人在贼中，皆议虑。往西斩之，曰：“乱我谋者，此轻虫也。”高罗瑞克宁海，收其逃散之民，得7000余人。王氏曰：“贼窘且饥，必逃入海，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。”命罗瑞军海口以拒之。又命望海镇将云思义、浙西将王克荣将水军巡海事。思义等与贼将刘简于宁海东，贼不与水军拒至，皆弃船走山谷，得其船17，尽焚之。是曰：“贼无所逃矣，唯黄韩岭可入善，恨无兵以守之，虽然亦成擒矣。”求抚既失宁海，乃率其徒屯南陈管下，众上1000余人。辛未，东路军破贼将孙马济于上流村，贼将王高聚请降。人参又时以内供奉薛调上言，以为兵兴以来复敛无度，所在群盗半是逃户，故须歼灭，亦可悯伤。望斥州县税外无得苛虑，仍斥长史严加纠察，从之。元王申薨。戊寅，浙东东路军大破裘府于南陈管，斩首数千级。贼伪弃曾伯迎路，以缓追者。斜叠魁领士卒，敢固者斩，无敢犯者。贼果自黄韩岭遁去。六月甲申，复入善。诸军失府，不知所在。 一丞将张殷在唐兴获俘，将苦之。俘曰：“贼入善矣，苟舍我，我请为君导。”从之。因后府一日至善，避其东南。府中闻府入善，复大恐。王氏曰：“贼来救其讷耳。”命驱东南两路军会于善，辛卯为之。贼城守甚坚，攻之不能拔。诸将亦决溪水以可之，贼知之，乃出战。三日，凡83战，贼虽败，官军一疲，贼请降。诸将出白事，是曰：“贼欲少修耳，亦谨备之，攻垂城矣。”贼果复出，又三战。庚子夜，裘府、刘往、刘庆从百余人出降，遥与诸将语，离城数十步，官军急趋，断其后，遂擒之。人引府等至越州，是腰斩往庆等20余人，谢府送京师。善城犹未下，诸将以擒府不复设备。刘从简率壮士500突围走，诸将追至大兰山，从简据险自守。秋7月丁巳，诸将共攻克之。台州刺史李师望目贼相捕斩之以自赎，所降数百人，得从简首献之。诸将还月，是大至酒。诸将乃请曰：“某等生长军中，久经行阵，今年得从攻破贼，然思有所不遇者，敢问攻之始至，军时方及，而聚散以阵贫乏，何也？”是曰：“此亦知耳。贼聚鼓以诱击人，无己之时，则彼不为道矣。且诸县无守兵，贼至，则仓谷士卒资之耳。”又问：“不至风燧何也？”是曰：“风燧所以促救兵也。兵进行，城中无兵以济之，途经市民，使自溃乱耳。”又问：“使诺族为后继而少己兵何也？”是曰：“彼勇卒操利兵，遇敌且不量力而斗，斗死则贼至不知矣。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封宪宗子勉为信王。八月，裘府至京师，斩于东市。加王氏简教右散骑常侍，诸将观赏各有疵。先是，赏每以越道为优。夏侯咨曰：“王氏才有余，不日告捷矣。”咨与士书曰：“公专以执裘府为事，军需细大，此期犀利，故士所奏求无不从，由是能成其功。”魏王冠薨。九月，白敏中武上表辞位，辛亥，以敏中为司徒、中书令。又时移勾容刘烨上言，李德裕父子为相，有生计功效，篡主以来 血属将尽，生涯已空，一次哀悯，赠以一官。冬十月丁亥，敕父李德裕太子少保为国公，赠左仆射。己亥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资同平章事，宠西川节度使，以户部尚书判度之避贤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安南都护李护复取播州。十一月丁丑，上巳还丘，设改元。十二月戊申，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和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，献之。都护李护与监军奔五州。二年春正月，诏发雍管及临道兵救安南及南蛮。二月，以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凤翔节度使，以左仆射判度之杜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一日，两枢密使议中书，宣徽使杨公庆继至，独依从受宣。三相起，必之西宣。公庆出协封文书以受从，发之，乃宣宗大见时，请运王监国奏也，且曰：当时宰相无名者，当以反法处之。从反复读良久，曰：圣主登基，万方心待，今日此文书，非臣下所宜亏。复封以受公庆，曰：主上欲罪宰相，当于严英面试圣旨，明行诛遣。公庆去，从赋予两枢密座，谓曰：内外之臣，事由一体，宰相枢密共参国政，今主上新建座，未熟万机，自内外必补，故当以仁爱为先，行杀为后，岂得俱赞成杀宰相事？若主上喜以幸成，则中尉枢密权重尽为，岂得不自忧乎？从受恩六朝，所望治君尧舜，不欲朝廷以爱憎刑法。两枢密相顾默然，徐曰：当俱以公言白至尊，非公重德，无人及此。惭悚而退。三相复来见从，微请宣议，从无言。三相惶怖，岂存家族？从曰：勿为他虑，继而既然，无复宣命。即言应开，上色甚悦。是时士大夫身及宦官，事有小乡社，则众共弃之。建州进士叶京常欲宣武君宴，食监军之面，继而及第，在长安与同年出游，遇之于途，马上相依，因之谤议轩然，遂尘废终身，岂不相悦如此？福王婉薨。夏六月癸丑，以延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，使李护自五州收集土军，攻群蛮，复取安南。朝廷责其失守， 贬儋州司户。户出至安南，杀蛮酋杜守成，其宗党遂诱导群蛮显交之。朝廷以杜氏强盛，务在姑息，即收其利用，乃赠守成父存成金吾将军，再举护杀守成之罪，长留崖州。秋七月，南诏攻雍州，献之。先是，广贵荣三道共发兵3000人戍雍州，3年一待。经略使段文楚请以3道一粮，自募土军以待之，朝廷许之，所募才得500许人。文楚入为金吾将军。经略使李蒙立其缺额一粮以自入，悉罢遣3道戍卒，只以所募兵守左右江，比就10减7/8，故蛮人乘虚入寇。时蒙已卒，经略使李宏元至镇才10日，无兵以御之。城县宏元与监军脱身奔滦州，20余日蛮去乃还。宏元坐贬建州司户，文楚实为殿中见，复以为雍管经略使，至镇诚意居人，实不存一。文楚秀实之孙也。杜从上言，南诏相化70年，蜀中寝兵无事，群蛮帅服，仅西川兵食单寡，未可轻与之决，且应遣使调剂小玉清平官等，以新王名犯庙会，故未行策命，待其更名谢恩，然后遣使策命，数权大体，上从之。命左司郎中孟牧为调剂使，未发，会南诏寇西州，攻邛崃关，牧遂不行。冬10月，以御史大夫郑牙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11月，加同平章事。3年春正月庚寅朔，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，赦天下。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申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。2月，帝王坠薨。南诏复寇安南，经略使王宽朔来告急，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，仍发许、华、徐、卞、荆、湘、谭、鄂等道兵各3万人受袭以御之，兵势既盛，蛮遂隐去。雍管经略使段文楚左变更旧制，左迁威卫将军分司。左庶子蔡京性贪虐多诈，时相以为有利才，奏遣至至岭南市。3月，京还，奏事称职，复以京权之太仆卿，充京襄以南宣慰安抚使。下4月己亥朔，敕于2街4寺各置戒坛，度人3-7日，上奉佛太过，待于正事，常于咸太殿筑坛，为内寺尼受戒，2街僧尼皆入狱，又于禁中设讲席，自唱经，首录范夹， 有朔性诸肆，失语无度。吏部侍郎萧访上书以为，玄祖之道，此简为先，肃王之风，仁义为首，垂范百代，必不可加。佛者气味出家，割爱中之至难，取灭后之殊胜，非帝王所宜慕也。愿陛下时开言英，皆对四府，力求人魔，前奉宗挑，此谬赏与滥行，其殃必至，只圣残而去杀，得福甚多。罢去讲言，恭勤正事，上虽嘉奖，竟不能从。岭南旧分五馆，广贵、雍容、安南，皆立岭南节度使。蔡京奏请分岭南为两道节度，从之。五月，敕以广州为东道，雍州为西道。又割桂管、公相二州，荣管、腾延二州，立雍管。寻以岭南节度使韦胄为东道节度使，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。蔡袭将诸道兵在安南，蔡京忌之，恐其立功，奏称南蛮远遁，边教无余，武夫邀功，妄战戍兵，虚费溃运，盖以荒邹路远，难于赴宴，故得四其奸诈，请罢戍兵，各还本道。朝廷从之。袭累奏群蛮四系日久，不可无备，岂留戍兵五千人，不听。袭以蛮寇必至，交趾兵食皆缺，谋利两穷，作石壁死状，审中书。石相信经之言，终不知行。秋七月，徐州军乱，逐节度使温章。初，王志兴既得徐州，募永汉之士二千人，号银刀、雕旗、门枪、鞋马等七军，常以三百余人自卫，路任坐于梁武夹木之下，每月一更。其后节度使多如臣，骑兵近交，小不如意，一夫大呼，其众皆贺之。节度使则自后门逃去。前节度使田谋至与之杂作饮酒，把臂抚背，或为之执板唱歌，靠刺之费日以万计，风雨寒暑，附加烙赖，由使喧哗，要求不已。谋轰张代之，交兵素闻张姓言，惮之。张开怀未府，而交兵中怀猜忌，赐酒食皆不利口，一旦警惧，造而逐之。朝廷知张无辜，以害，以张为滨宁节度使，以浙东观察使王氏为武宁节度使，以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夏侯资为左仆射，同平章事。中午一城两军从王氏讨求服者犹在浙东，赵氏率以赴徐州，交兵闻之甚惧。八月，侍至大鹏馆，使出营业。侍逝世三日，降两镇将士，遣桓镇、 换甲执兵，命为骄兵，尽杀之。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。甲子，敕以徐州先吏资清道李伟自归，使至徐海使额，即张建峰以威名宠任，特贴豪寺二州。当时本以控恶资清光蔡，自寇孽消弭，而武宁一道直为乱阶。今改为徐州团练使，立沿海节度，复以濠州归淮南道，更于宿州至宿四都团练观察使，留将士三千人守徐州，于皆分立演宿，且以王氏为武宁节度使，兼徐四濠宿制置使。韦氏与监军杨玄志分配将士赴诸道器，然后将中武一城两道兵至汴华，各遣归本道，深意京师。其银刀等军逃匿将士听一月内自首，一切勿问。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惨，设刨落之刑，何敬怨之，遂为雍州军事所逐，奔滕州，诈为敕书及公讨使印，募乡丁及旁侧土军以攻雍州，众计乌合，动辄溃败，往依贵州，贵州人怨其分裂不纳，经无所自容，敕贬崖州司户，不肯知官，还至零陵，敕赐自尽。以桂馆观察使郑瑜为岭南西道节度使。冬十月丙申朔，立皇子义为魏王，挺为梁王，即为蜀王。十一月，李顺宗子吉为齐王，宪宗子奋为荣王。南诏率群蛮五万寇安南，都护蔡袭告急，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，桂馆义征子弟三千，以雍州守郑瑜节度。岭南东道节度使为纣奏，蛮寇必向雍州，若不先保护，俱欲远征，恐蛮于后长须扼绝饷道。乃敕蔡袭屯海门，郑瑜分兵备御。十二月，袭又求一兵，敕山南东道发弩手千人赴之，时南诏以为交之，袭应城固守，救兵不得至。翼王产薨，是岁卧墨使入贡。卧墨者，吐蕃之奴号也。吐蕃每发兵，其富士多以奴从，往往一家至十数人，由是吐蕃之众多。即论恐热作乱，奴多无主，遂相纠合为部落，散在甘肃、瓜沙、河、魏、民、阔、迭荡之间。吐蕃微弱者，反依附之。四年春正月庚午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。是日，南诏献交旨，蔡袭左右接近，徒步力战，身及十矢，欲取监军船，船已离岸，遂溺海死。 幕僚樊绰携其印赴渡江。荆南江西鄂粤湘州将士400余人走至城东水际。荆南余后袁维德等谓众曰：吾辈无船，入水则死，不若还向城与蛮斗。人以一身一二蛮亦为有力，遂还向城，入东罗门。蛮不违背，维德等纵兵杀蛮2000余人。待夜，蛮将杨思进使自子城出救之，维德等皆死。南诏两县交趾，所杀虏且15万人，留兵2万，使思进据交趾城。西洞夷辽吴远近皆降之。召诸道兵赴安南者西召还，分保岭南西道。上游宴无节。左拾遗刘退上书曰：今西凉筑城，应皆未决于与夺。南蛮亲意，干戈西在于道途，旬月以来不为无事。陛下不行忧民以示远近，则何以择其死力？妄结于由，以待远人易安，未晚。伏听。二月甲午朔，赏立拜16陵。指天雄军于秦州，以城河卫3州立焉。以前左金吾将军王彦石为天雄观察使。三月，归义节度使张议潮走自将番汉兵7000，克复凉州。南蛮寇左右江，进逼雍州。郑于惧自言儒臣无将略，请任武臣。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议阙，欲使之待于，仍召选军校数人，士卒数百人自随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避嫌，以同列多徇私不法，称及辞位。下四月，罢为兵部尚书。庚戌，群盗入徐州，杀官吏，刺史曹庆讨平之。康承训至京师，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发荆襄洪鄂4道兵万人与之拒。五月戊辰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。收发之地也，与左军中尉杨玄驾续同宗相结，故得为相。乙亥，废荣管，立岭南西道，复以攻向2州立桂管。戊子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，充镇海节度使。六月，废安南都护府，置行胶州于海门镇，以右监门将军宋荣为行胶州刺史，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。闰月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从同平章事，充凤翔节度使。以兵部侍郎判度之河南曹阙同平章事。秋七月辛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复至安南都护府于行胶州，以宋荣为经略使，发山东兵万人镇之。 使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，江西湖南溃运者皆溯湘江入灵渠澧水，劳费艰涩，诸军乏食。润州人陈磐石上言，请造千湖大舟，自福建运米泛海，不一跃至广州，从之，军食已足。然有司以何故为名，夺商人船，委其货于岸侧，舟入海或遇风涛莫逆。有司求系刚立舟人，使长其米，人颇苦之。八月，岭南东道节度使为昼奏，瞒必向雍州，请分兵屯荣滕州。魁王咨薨，敕以河门使吴德应等为管义使。台谏上言，故事御史寻义不应忽以内人代之，上欲以敕命以行，不可复改。左拾遗流退上言，喜处子献臣得申书一言而复封之。太宗发卒修乾元殿，闻张玄素谏，即日罢之。自古明君所上者从谏如流，岂有以行而不改？且敕自陛下出之，自陛下改之，何为不可？弗听。侠贾司遣其臣何一难之，表求荆棘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吏，又欲讨回鹘，使安西以来悉归唐，不许。冬十月甲戌，以长安尉集贤教理灵狐号为左拾遗。乙亥，左拾遗流退上言，号专家无子弟之法，不依行公相之权。起居郎张云言，号复陶用李卓为安南，指南蛮至今为梗，由号纳贿，献赋于鄂。十一月丁酉，云复上言，号复陶执政之时，人号白衣宰相，号亦上表隐蔽，乃改詹事府司职。辛巳，废肃祀观察使，复以徐州为观察府，以豪祀立焉。十二月，南诏寇西川，昭义节度使沈寻奴归秦，与寻势必通，寻欲杀之，未果。已有归秦结牙将作乱，攻府地，杀寻。五年春正月，以京兆尹李嫔为昭义节度使，取归秦心肝以祭沈寻。淮南节度使灵狐陶为其子号送冤，贬张云兴元少尹，流退化阴令。敕曰，虽加简恶之中，难逃疏易之责。丙午，西川奏南诏寇西州，刺史御史真破之，获千余人。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数之。中武大将严庆富请驻新安鄂荣二城，从之。以荣管经略使张殷兼勾当胶州市，一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，令殷进取安南。二月己巳， 以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，充西川节度使。甲申，前西川节度使萧业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。三月丁酉，彗星出于楼，长三尺，己亥，司天见奏，按星经，是名韩愈瑞星也。上大喜，请宣示中外，编诸史册，从之。康承训至雍州，蛮寇易斥，诏发许华清变演运宣润八道兵以受之。承训不设斥候，南诏率群蛮近六万寇雍州，将入境。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，以老为导待之，敌至不设备，五道兵八千人皆没，为天平军后一日至，得免。承训闻之，惶怖不知所为。节度副使李行素率众至豪栅，抚壁蛮军已合围，留四日至工具将就。诸将请夜分道着蛮营，承训不许。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，乃许之。小校将勇士三百，夜坠而出，散烧蛮营，斩首五百余级。蛮大惊，见一日解围去。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，所杀虏不满三百级，解西老协从者。承训腾奏告捷，云大破蛮贼，中外皆贺。下四月，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志同平章事，志父之孙也。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，赏破蛮之功也。自于奏功受赏者，皆承训子弟亲昵，稍迎将校不迁一级，由是军中怨怒，声流道路。五月赤，徐州土风雄劲，甲士精强，必因霸捷颇多逃匿，一令徐四团练使选募军士三千人赴雍州防戍，待领外事宁，给予待归。秋七月，西川奏两邻鬼主邀南诏蛮，拜之，杀获甚众。保塞城使杜守廉不从南诏，率众以黎州降。岭南东道节度使韦胄拒之康承训所为，以书白宰相。承训亦自一句雷表辞疾，乃以承训为右五位大将军分司，以荣管经略使张殷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复以荣管四州别为经略使。时南诏至雍州空劫，不复入寇，因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。夏侯资见萧卫将军高骈代之，乃以骈为安南都护，本管经略招讨使，因所将兵悉以受之。骈崇文之孙也，世在禁军。骈颇读书，好弹金鼓，两军宦官多遇之，累迁右神策都虞后。党项判 将禁兵万人戍长武，屡有功，迁秦州防御使，复有功，故委以安南。冬十一月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资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。人吟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陆延同平章事。时年三十六。六年春正月丁巳，时以义安皇后配享宪宗室，时王浩复为礼院检讨官，更深前意，朝廷竟从之。诸道见思白者闽中为多，故宦官多闽人。福建观察使杜宣游每寒食潜力分寄其先陇，宦官得之。更深以宣游为宣社观察使，时人谓之赤使幕户。三月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志薨。夏四月，以前东川节度使高渠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。渠袁玉之子也。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，两河兵戍岭南，冒障物误故者十六七，请于江西积粟，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，到晋变仍间接以重其权，从之。五月辛丑，指镇南军于洪州。西州刺史御世珍贪快，掠两林蛮以一金，南诏复寇西州，两林蛮开门纳之，南诏尽杀数族，世珍降之。人吟以桂馆观察使严传为镇南节度使，传镇之从孙也。六月，高渠薨，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。秋七月，立黄子侃为颖王，衍为蒲王。高骈置兵于海门，未进，监军李维州误骈欲去之，屡促骈使进军，骈以五千人先计，曰维州发兵应援，骈即行，维州拥于众，不发一卒以计之。九月，骈至南定，丰州蛮众近五万，方获田，骈掩击大破之，收其所获以四军。冬十二月壬子，太皇太后正式崩。七年春二月，归义节度使张议潮走北庭回鹘故郡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，论孔热欲居阔州，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，皆不从，所向尽为仇敌，无所容。仇人已告拓跋怀光于善州，怀光引兵击破之。三月戊寅，以河东节度使刘同为西川节度使。初，南诏为西州，东蛮浪机部竭力助之，遂屠其城。卑龙部远南诏杀其父兄，到中武戍兵袭浪机灭之，南诏由是怨唐。南诏遣清平官董承等诣成都，节度使李福盛一位以见之， 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服于庭，常等曰：“票信以应天顺人，我见节度使当抗礼。”言传往返，自旦至日中不绝，将士皆愤怒。夫乃命卓而殴之，因泄隙于狱。刘同至阵，视之，奏遣还国。召赵常等至京师，献于别殿，后赐烙而遣之。承德节度使王绍义在镇十年，为政宽简，军民便之。疾病赵兄绍鼎之子都知兵马使景崇而告之曰：“吾兄以汝之幼以军政授我，汝今长矣，我复以军政归汝，努力为之，上中朝廷，下合临藩，勿坠吾兄之业，汝之功也。”言敬而薨。闰月，吐蕃寇宾宁，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。夏四月，贬前西川节度使李福为齐王父。五月，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侧，主父别庙。六月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薨，军中立其子左司马全浩为留后，以王景崇为承德留后。南诏求龙遣善产节度使杨吉，驻安南节度使段求谦守交趾，以范逆朔为安南都统，赵诺梅为扶爷都统，兼镇赤使韦仲载将七千人至丰州。高骈得以一齐军进击南诏，屡破之，节奏至海门，李维州皆逆之，数月无声问，上怪之，以问维州。维州奏骈驻军丰州，顽寇不进，上怒，以右五位将军王彦全代骈镇安南，召骈亦却，欲重贬之。彦全至兴之从子也。是月，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，杀获甚众，遂为交趾城。秋七月，以何全浩为魏博留后。冬十月甲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赦观察使，收姓迟米，门吏同奴多以为监吏。杨玄驾兄弟守方阵之路，屡有请托，守不能尽从，玄驾怒，以为叛己，故出之。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阔州，生擒论孔热，先越其卒，数而斩之，撰首京师。其部众东奔秦州，上延新腰击破之，西奏迁于岭南。吐蕃自是衰绝，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。高骈为交趾十余日，满困促甚，长且下，会得王彦全谍，已与李维州将大军发海门。骈即以军事授为仲载，与麾下百余人北归。先是，仲载遣小使王惠赞，骈遣小校曾衮 入告交趾之节。至海中，望见旌旗东来，问游船，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。二人谋曰：维州必夺表留我，乃匿于岛间。维州过，即持意京师，上得奏，大喜，即加骈简教工部尚书，复镇安南。骈至海门而还。王彦权暗诺，动禀李维州之命。维州凶贪，诸将不为之用，遂解重围，蛮遁去者太半。骈至，复都立将士攻城，遂克之，杀段求谦及土蛮为南诏向导者朱道古，斩首三万余级。南诏遁去。骈又破土蛮赴南诏者二洞，诛其酋长，土蛮率众归附者17000人。11月壬子，赦天下，召安南、雍州、西川诸军各保疆域，勿复进攻南诏，为刘统小谕，如能更修旧号，一切不问。指靖海军与安南，以高骈为节度使，自李卓侵扰安南，为安南患待将10年，致仕始平。骈驻安南城，州3000步，造屋40余万间。12月，霞夹司遣将军以之连机入贡，奏遣鞍马营策立使，即请亥年历日，以承德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，上号音乐宴游，殿前供奉乐工常近500人，每月宴设不减10余，水陆皆备，听乐观幽，不知厌倦。赐予动及千民，曲江、昆明、霸产、南宫、北苑、昭应、咸阳，所欲游幸即行，不待公制。有司常具音乐、饮食、卧艺，诸王立马以备陪从。每行幸，内外诸司护从者10余万人，所费不可生计。8年春正月，以魏博留后何全浩为节度使。2月，归义节度使张议潮入朝，以为右神武统军，命其族子怀深守归义。自安南至雍广，海路多前石覆舟，靖海节度使高骈木工凿之，漕运无滞。西川近边6姓蛮，长尺2端，无寇则称孝顺，有寇必为前锋。卑龙部独尽心于唐，与群蛮为仇，朝廷赐姓李，除为刺史。节度使刘同遣将兵助之，讨6姓蛮，焚其部落，斩首5000余级。乐工李可及善为新生。3月，上以可及为左威卫将军。曹确谏曰：太宗定文武官600余员，为房玄龄曰：朕以待天下贤士，工商杂流，不可除也。大和中，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章为王府律，时以窦洵执剑， 即改光州长史，其以两朝故事，别处可及官，不从。夏四月，上不遇，群臣西进献。五月丙辰，梳理天下细求，非巨度不可赦者，皆帝将一等。秋七月壬寅，齐王吉薨。淮州民素汉，自使刘仁圭接榜进之，民怒，相与作乱，逐仁圭。仁圭逃匿村舍，民入州宅，掠其家资，登楼击鼓，久之乃定。甲子，以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驸马都尉于从同平章事，勋设观察使杨收，果化月庙，使衣物，使屋祈祷，县令屋以为收罪，又时以为保卫复言，收前为相，除言传江西节度使，授钱百万，又置造船务，人送其亲引。八月庚寅，贬收端州司马。九月，上即抽。冬十二月，信王免薨，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胄同平章事。